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知幸福。每一天的好心情是需要我们自己来营造的，但是如果时机不凑巧，如果运气不那么好，有的时候心情也会是很低落的啊那种状态。但是如果说用一首歌曲来转变一下心情的话，也未尝不可。如果说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音乐能够让你稍稍的释放一下，缓解一下压力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菲在2003年的专辑《将爱》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乘客》。人生就像是一辆单行轨道上的火车一样，会有相见的喜悦，也会有分开的无奈。这一列火车在不停的靠站，不停的有人上上下下的，珍惜现在就在你身边的这个人，陪你一起看到的所有风景。黄家强《时代序曲》。 在变得陌生的城市游荡，看不清远方未来的模样，不像人生你盲目的追赶，人无法分享时代的疯狂，呼吸着沉的空气，去证明我们对遗忘的信仰，整个世界都疯狂，呼吸呼到这样，在失望中不想灵魂，谁比谁更正常，整个放映闪光的陷阱，去触摸蜃楼含蓄的幻想，用吐血光明换来的旅程，在上帝欣赏人海的风光，用生命换来满屋的荒凉，看不见 是黄家强在201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时代序曲》当中的一首歌曲啊，《时代序曲》，苏子作词，黄家强自己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那其实他的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年轻人的爱和梦想，年轻人追爱的那份勇敢，以及对于梦想的那样一份执着。当然，在你很忙碌的时候，在你脚步特别快的时候，不妨停下来看一看头顶的星空，也能够让你获取很多的灵感。这首歌曲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想法。陈绮贞，吉他手。 今天该穿什么才好，机会难得别迟到，我还没有心理准备，所以音乐轻松跳舞，

不曾忘了自己，没那么全心投入，所以会一败涂地。 这里是慧生慧月慧知幸福。在2000年的时候，刘德华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男人的爱》。男人的爱和女人的爱应该会有很大的不同吧，否则的话为什么会因为沟通的问题产生那么多那么多戏剧性的一些情节呢？那么在其中，刘德华和陈慧琳共同合作了一首歌曲叫做《我不够爱你》，看上去名字好像有一点无奈啊，就是自己都感觉到自己的爱没有那么浓烈，但实际上歌曲所表达的却是在爱失去之后恍然大悟，对方原来是自己最爱的那个人，只怪自己当初没有花那么多的心思。这也许就是那一句话，错过成为了一种爱的过错，投入的爱一次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曹芳，我是认真的。 你用梦想带着我，带着我去远方，夜空的星一盏盏一盏盏在点亮，脚下的路教会我，教会我更勇敢，我要找到真实的真实的存在。童年光脚书清晨，少年愉快地奔跑，啦啦啦，高 下的路走为我，走为我更勇敢。我要找到真实的，真实的存在。童年黄枣树清晨，少年愉快的奔跑，啦啦啦，告别二十岁的脸，啦啦啦，我们说好会再见，哭了笑了，庆祝每一个爱你的永远，我是说认真的。 曹芳2009年的专辑《哼一首歌等日落》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我是认真的》。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听过这样的老话，说世上的事儿呢就怕认真二字啊。但是长大了之后，其实你会发现有些时候不是说只有认真就一定能够达到你预期的目标的，会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些因素是主观的或者是客观的，还有一些是莫名其妙的因素，好吧。那其实只要我们认真的对待每一天，至少在自己内心而言是无怨无悔的。吴克群，爱太痛。 是不能吃，睡不能睡，没有了你全都不对，我都是不会把爱敷衍，用笑容来把眼泪催眠。笑不能笑，哭不敢哭，忍不想忍，鬼不想鬼，朋友都说能不能不爱了，因为爱太痛了，我痛得快死了，却无法把你忘了。能不能不爱了，爱情它太痛了，我痛得快死了，却无法把爱割舍。我不能睡， 所以

助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 好的产品我来卖，

辑当中的标题曲《童话》。如果在这样的年纪还相信童话的话，一方面你有可能会被别人说好幼稚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在心里面保有一点点纯真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未尝不可，对不对？最难能可贵的是那种既对世间的所有繁杂的事物、人情世故了若指掌、洞若观火，但同时在心里面还有一点点纯真的印象，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感觉吧。那么也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特别的特，购物的购，一边听广播一边互动，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曲告诉我们吧。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小野丽莎的一首歌曲《Moon River》，非常动听，而且很有情调的一首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人面多险诈。